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今天我们的节目又来到了你的故事谁的歌板块。昨天的晚间到今天上午呢，大家也在我的微博点歌帖里面点好了今天想要听的歌。还有朋友说心情不太美丽，那就来听歌吧。其实这个板块呢也是从去年武汉疫情的时候就开始设立的，到现在大家也一直每个周二都追随着我们节目的进度在点歌，当然也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不想要听歌，不想要点歌，只想来听歌的时候，这完全都看大家的此刻的一个状态。那每周呢，我们都会依据大家的心情，把这份心情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听到。如果此刻你也在听，欢迎你到微博上来告诉我你的心情。确实，现在呢，疫情反复的一个状况也让很多人的心情不那么美丽。希望我们特别设置的周三的这样一个板块，可以让大家的下午茶时光稍稍的放松一下，至少内心觉得比较的平静，然后接下来再处理好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也让你们的心情得到一个释放。微博此刻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了，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记者今天从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了解到，管委会委托核酸检测专业机构对北京站地区、北京西站地区、北京南站地区、还有北京北站、清河站、北京朝阳站地区等六个站区进行了环境采样，截至到7月底，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据了解，每个月管委会都对各个车站站区旅客频繁接触的重点点位，每站30个，共计180多个点位进行环境采样，重点点位包括了地铁检票闸机，还有男女卫生间的洗手池、扶梯的把手、栏杆等等。民航局在昨天的下午下发了通知，明确旅客在2021年8月4号0点之前，也就是今天的0点之前，已经购买了乘机日期在8月4号到31号的国内机票，那么从0点开始到航班起飞之前，可以免费退票。从今天的0点开始啊，一直到你购买的这一天航班的时间起飞之前，都是可以免费退票的。航空公司及其航空销售代理人不得收取费用。那在今天的0点之前已经申请退票的旅客不适用本通知。新闻广播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8月3号的0点到24点，本市无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新增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一例。详细情况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稍后我们节目结束之后16点的北京市疫情防控发布会。好了， 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听歌时光了。首先呢，我要向西西姑姑道歉啊，因为其实你点歌点的挺早的，昨天的晚间大概10点钟就来点歌了。她说想要听到《大乔小乔》《农夫渔夫》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呢，我看到了也是，某卫视《向往的生活》这档综艺的主题歌，对吧？所以呢，它在很多的平台都有一个版权的问题啊。今天我暂时就没有选择这首歌，但是呢，我要把你的留言念出来。他说：“向往的生活，炎热的夏天，更加向往恬淡质朴的自然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个气温呢，好像有点睡不着。心中的安宁就是惬意，你的词儿，给我们留言写得非常的好。确实到了夏天的时候呢，难免环境会给我们带来一点点燥热的情绪，尤其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啊，每天我们都会关注到很多的信息，再加上又很热啊，这个心情就更加的烦躁，以至于我们的木子同学都心情不好到不想点歌，只想听歌了。农夫渔夫今天我们暂时没有播，但是呢，第一首歌我确实想要用这首歌，大家都没有点啊，是我自己想要今天节目第一首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于朴树的《生如夏花》。那这首歌呢，每到了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就很想要来听一下。虽然它从歌名到歌词给我们展现的都是很绚烂的生如夏花的感觉，但是呢，我每一次听的时候都觉得它可以让我在很燥热的这个夏季，像刚才西西姑姑说的一样，找到内心的一种安宁，惬意。我们先来听《生如夏花》，接下来再为其他的朋友送出你们想听的歌曲。想要加入到我们点歌的板块，大家可以到微博上来关注我，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此刻听歌的感受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第二条微博，昨天的点歌帖，点开评论就可以实时的给我留言互动了。我们先来听《生如夏花》。 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痴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呀、就在这里呀、今后一半短暂，像夏花一样绚烂。 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呀，就在这里呀。般短暂，如夏花一样绚烂。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不虚此行呀，去此行呀，惊鸿一般短暂，还放在你眼前。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要你来爱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 生如夏花，作为今天我们你的故事谁的歌板块的第一首歌，也是我自己私心里想要送给大家的歌。因为最近呢，可能工作呀，包括生活呀，还有周围的环境，可能会有很多的事情是突发的，让很多的朋友觉得哎呀心情不太好，没有办法很全情的投入到接下来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我希望这首歌可以给你们带来一点点的动力。另外呢，我们的粉丝一群当中，有这个 C 小儿一见说今天终于赶上了，想点一首什么什么歌。那我也在群里面文字回复了他，在这儿呢也再给大家解释一遍。比如说像刚才西西姑姑想要听到那首歌，因为比方说版权方的一些限制的问题呀，还有大家有时候点的一些歌呢，可能是在网络上非常的火，但是这首歌里面的歌词也许并不是全部的非常适合于在电台来呈现，所以我会在上节目，今天上节目之前，提前的完整的把大家点的所有的歌都听一遍，然后把它放到我们的曲库当中。那这个过程呢，也是我看到大家的留言和心情分享，我会做一个小小的编排。哪首歌会放在前面，并不一定按照大家留言的顺序，所以呢，这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跟大家解释过很多次啊，为什么我们节目不能够接受大家几点即放？因为很多时候呢，你们在突然听到了我们这个板块之后，说哇啊，让我想起了我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写信、发短信点歌的那些日子，我要马上发一条短信过来。然后可能你就会在微博上给我留言，说我现在就很想听到这首歌。哎呀，但是没有办法完成你的心愿，我其实有时候也很抱歉。但是我们周二晚间来点歌呢，距离今天的直播时间也很近了。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作为成年人心情还是很稳定的，对吧？你周二晚间来跟我分享的一些心情呢，大概率是你这一段时间，或者是你看到了我的这语分享，就是我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心情。你有什么想跟我来反馈和说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了解一下我们节目的流程，就是如果喜欢我们周三这个板块，记得周二的晚间要到我的微博来点歌，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那现在呢，你说我听歌了啊，我很想来分享点什么呀，怎么办呢？同样的也是到我的微博，现在到点歌帖的评论区没有问题，你可以随时分享你想要说的话，我帮你念出来。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接下来为司马瑞东送歌。他说上周就想点这首歌，但是为了应景我的 J 语临时调整为了日记本，结果呢适得其反，略显不明智，没有了。 你们看到我的这语有什么第一反应，或者想要听这首歌，我觉得都没有什么是不明智或者不对的地方。这都是我们很正常的一个第一时间的反馈而已啦。他说，在度过了一个没有下午茶陪伴的孤独的周末之后，本周的乐享时光也被我期盼而至了，希望听到一首来自于半吨兄弟的《我这一生》，环绕在这个慵懒的午后，用心回眸前半生，用爱回向后半生。他还给自己补充了一段话啊，他说，我们现在都在努力的成为大家希望的样子，从而呢也被各种的身份标签所固定了。我们的前半生好像都在找自己，希望后半生可以做自己。你的这个找自己和做自己的总结真的是非常好，但我也想有一点点在听我这一生之前啊，一点点的感想跟你来分享啊，看你是不是也跟我有一样的共鸣。就是其实我们在你说的前半生啊，我们可能觉得它是30年，也有可能是前40年，甚至是因为现在的科学进步了嘛，对不对？我们整体的寿命也在延长。那么我个人的感觉是，其实我们的前半生如果有通过各种方法，也许是读书，也许是出去看世界，用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也许是通过跟智者的聊天，我们可能在现代社会会加速我们对自我认知和这个世界认知的这样一个节奏，从而也许我们不太会像我们的长辈或者是先辈们那样，仿佛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找自己，然后才开始做自己。我觉得现代人开始做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往前了，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触，而且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与你分享。好了，接下来听半吨兄弟带来的这首《我这一生》。听歌的同时有什么想说的，可以来到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给我留言，第二条微博。 受了伤也无人去诉说，提着嘴角强颜欢笑着，无奈曾提醒我，至少我还活着，催我继续努力奔波着， 汗水流过整整一列车，差不多泪水也有一条河，青春一生不多，梦想已睡着了，水深火热的我不快乐。 我曾大雨之中万箭数次迎风而行，害怕停下脚步，整个世界突然落空，我跌跌撞撞敲开一世所谓成功，只为家里笑声能再多一点。 我在狂风暴雨夜里哭到喉咙沙哑，谁人能懂我啊，哪怕送来一个手帕，我愤怒命运不公，最后默默允许了，像野草遇见熊熊的烈火。不多泪水也有一条河，青春一生不多，梦想已睡着了，水深火热的我不快乐。 我曾大雨之中万箭数次迎风而行，害怕停下脚步，整个世界突然落空， 我 所谓成功，只为家里笑声能再多一点。我在狂风暴雨夜里哭到喉咙沙哑，谁人能懂我啊？哪怕送来一个手帕。我愤怒命运不公，最后默默允许了，像野草遇见熊熊的烈火。我曾大雨之中万骑秋子迎风而行，害怕停下脚步，整个世界突然落空。我跌跌撞撞笑开一世所谓成功，为家里笑声能再多一点。我在狂风暴雨夜里哭到喉咙沙哑，谁人能懂我啊？哪怕送来一个手帕。我愤怒命运不公，最后默默允许了，像野草遇见熊熊的烈火，像野草遇见熊熊的烈火。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班敦兄弟给我们带来的《我这一生》。木守一健同学为什么会这么感慨说他们的歌能够被我选中来播放呢？19年的时候他们是参加了央视星光大道，对吧？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特别的关注到他们。说实话啊，这首歌也是我今天就是把它放到曲库里面才第一次听，因为整体的曲风不是我个人的菜，仅仅只是这一点啊。那也欢迎你继续的来告诉我你这么惊讶的一个原因。另外呢，在刚才我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几点即放之后，显而易见同学也在我们的群里面说，要不是因为休假也没有办法听到我们的节目，因为平时这个时段都在工作。是，我也觉得大家都很难。但是我们节目时间并不能改，对不对？我们叫乐享下午茶，那就得在下午茶的时段来播出。两个方法。第一个呢，如果说你是偶然的，像现在在休假呀，或者是今天机缘巧合在路上听到了我们节目的话，还比较喜欢，没有关系，你可以通过听听 FM， 这样一个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去应用商店去下载它就可以了。然后呢，下载了听听 FM 之后，到里面去搜乐享下午茶这五个字，我们全年的节目的回放都在里面，而且还有标题，大家可以根据你喜欢的标题和内容去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而且呢，我节目的直播帖在我的微博都是有保留的。你可以，你说我听到这期节目哦，我好像想跟这个嘉宾取得联系，或者是说想要再给我补充一点评论，都可以找到当天的那个直播帖，或者是私信我都没有问题，在微博上都可以随时找到我。这是方法一。第二个方法呢，也是我跟很多朋友都说过的，我说其实我们节目满打满算40分钟。我在做这个节目之初，我就想好了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能够每个周一到周四都准时在工作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是呢，我也想跟很多的在工作时候的朋友来说一下，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公司都还是比较灵活的，会给到大家一些茶歇的时间。我也是真的很想，在这样一个时段，因为有一些公司可能会临近下班了，但也有一些公司它可能下班的时间是6点、7点，甚至再稍微晚一点的时间，因为上班的时间不太一样嘛。那在3点到4点间，我希望大家可以给自己稍稍放松半个小时的这样一个时间，也来充充电，听我们节目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板块，来找一找继续工作的这样一个动力。我个人觉得还不错，但是只是一个建议啊，不知道是不是实际生活当中可以去操作它。好了，刚才提出来说，哎呀，没有想到能够听到这首歌的魔手一健同学，来吧，帮你放你想要听的歌了。 他说自己努力的意义总是不被他人看好，快节奏的社会现象总是会盲从的跟随，对或不对，喜不喜欢，只有实践了肯定会或多或少的去有收获，不亏欠，不怨言。想要听到来自孙燕姿的《简爱》，如歌词当中的意义。嗯，这个世界确实想要获得一份简单的爱，或者是，像你说的，很多的事情我们不去盲从，而是真的自己去试一试，然后再得出自己的结论，或多或少，或对或错。其实都是自己的收获。嗯，你这个感悟很好啊，也是我听《简爱》这首歌的感觉。好了，我们来听孙燕姿《简爱》。听歌的同时，欢迎大家到微博上来找到我，跟我们聊天吧，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进入到微博主页之后啊，置顶微博可以进群，第二条是今天的点歌帖，点开评论可以分享你听歌的心情。 永恒的爱，就因为爱，爱会存在。 嗯，我真的很喜欢最后的这句歌词。因为爱才存在，确实啊，因为我们要相信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才真的会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成真。嗯，就像那句话，大家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梦想还是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对啊，梦想还是要有的，但这个过程，确实没有那么多万一，万分之一的可能不是那个样子的，不是说万一实现了呢，而是我们有了这个梦想之后真的去实践了，或多或少像墨守一剑说的，有收获了之后，哎，万一实现了呢，就是当它实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都是你值得的啊，它不是突然从天而降的，真的是天上掉馅饼，不是那个样子的。好了，我们要抓紧时间来听一下，哎，要听得意的笑是哪位同学？我看一下你们的留言，稍等啊，是小熊。好的，他说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嬉笑怒骂尽在生活里。想要听到一首李丽芬的《得意的笑》，送给奥运赛场上面每一个在拼搏奋斗的健儿，你们都是好样的，加油。嗯，对，今天我们最后两首歌呢，确实都跟大家想要送给奥运健儿有关啊。在奥运东京奥运会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在这一周依然把最后的两首歌留给他们，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我记得应该是昨天吧，还是前天，就是像有好几个网站包括做海报都开玩笑，就是得一块金牌的时候刚想要做海报，然后呢第二块就来了，然后刚要做第三块第四块，然后说来不及做海报了，但是其实那张海报也让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而且觉得特别的自豪。好，我们来听这首得意的笑。得意笑之后呢，我们要替一墨如雷送出同样的，也是很反映大家想为奥运健儿加油的心情的 We are the champion。 他说东京奥运会接近尾声了，中国健儿夺金争金夺银，为国争光，当然还有一些没有取得理想成绩但已经全力以赴拼搏到最后一刻的运动员们，他们的精神也同样令人感动，所以想要点这首歌，他们永远都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冠军。没错喽，那就一起来听得意的笑，还有 We are the champion。你们点歌的曲风啊，我只能说非常的多变。微博可以找到我们，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行了。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名和利呀，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世事难料人间的悲喜，今生 我的 千金虽好。 不知道为什么听这首歌就觉得特别的暑假，就觉得好像暑假看的某些电视剧啊，经常轮播的那种剧，反复在播出的剧，就有那个味道了，对吧？最后念一下长七月同学刚才给我的留言，说静静的在听，享受下午茶的时间。好啊，这个建议好像显而易见也收到了，是吧？下周休假结束了以后，他好像也准备看能不能在上班的时候给自己放这半个小时的下午茶的小假，然后来补充一点能量，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要在 We Are the Champion 的歌声当中结束了，稍后播出的是疫情防控发布会。喜欢我们这个板块的各位听众要记住喽，周二的晚间到我的微博来点歌，还有其他的建议和意见也欢迎大家通过我的微博来给我们提出，给我们的节目来提出，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在微博上来找到我了。明天下午的3:18再见喽。 Time after time I've done my sentence but committed no crime and bad mistakes I've made a few 吃火烧。